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23集。 张小贝忍不住了，他恢复了之前在实验室的音量，有过之无不及。 你觉得自己挺厉害吧？就你懂，把老师都当傻子？我真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心思这么恶毒，故意写差想让我出丑，你还有脸当学生？处心积虑羞辱老师，在学校就敢这样，走向社会还了得了？ 卓韵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张小贝要叫他来办公室里训话了。当着手下学生面，要他如何承认自己被一个小小的本科生耍了这种事？张小贝指着他， 你给我马上回去改，我告诉你朱韵，你这种行径太过恶劣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以后还出国吗？还保研吗？学校的推荐指标还想要吗？你自己考虑，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 张小贝撒完气风风火火离开了。朱韵抹了抹脸上的茶水，从办公楼出去，衣服还湿着，他觉得有些冷，想要快点回宿舍。身后有人叫他， 你等等。 朱韵回头看到一个脸色严肃的男生跑过来，他记得他叫周金阳，也是张小贝的研究生，不过平日话不多，总是闷头在角落里干活，在实验室没什么存在感。他把朱韵拉到一旁，马上说， 韩家康告诉他的。 朱韵没反应过来， 韩家康告诉他的。 周金阳又说了一遍，朱韵静静看着他。 韩家康课题做得不好，被张小贝说了，他为了讨好他，把你故意写烂代码的事告诉他，你懂吗？张小贝一急就能把他的事忘了。 周金阳应该是偷偷从实验室跑出来，说话很紧张，声线不稳，眼神闪烁着泄密的快感。他说完瞄瞄朱韵眼睛，似是想看他的反应。之前，朱韵心想，之前他好奇的是什么来着？ 我得回去了。 周金阳看到朱韵没什么动静，往回走，走了几步又冲朱韵道， 你千万别跟韩家康说。 他想起来了，那些研究生学长在这样的导师手下工作几年，出来得变什么样。看着周金阳有些佝偻的背影，他觉得自己似乎知道答案了。朱韵回到宿舍，电脑里显示着张小贝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朱韵看也不看，直接扣上。他进屋洗澡，将一身茶叶味冲得干干净净，换上睡衣，泡杯咖啡，再从书柜里抽了本编程书，悠闲地享受午后时光。没过多久，他接到李寻电话。 来基地。 他低声说。朱韵刚要问怎么了，李寻又改口说， 算了，去操场吧，把你电脑带上。 进入12月，足球场上的草黄得理所应当了，操场上没有多少人，马上又进入考试周，所有人都在抱佛脚啃书本。李寻还是坐在老地方，足球场破旧的门框旁，门框上有锈迹，他不在意，依旧靠着垂眸敛目。朱韵边走边想，他天天不离电脑，每天工作那么久，可怎么就不近视呢？真让人嫉妒。李寻在抽烟，看他来了，抬头， 我好像说让你把电脑带来。 朱韵坐到他旁边， 太沉了。 李寻皱着眉弹烟，朱韵若有所思地瞟他， 干什么？ 你今天真奇怪，我没照你的要求做，你居然没骂人。 李寻冷冷地看着他， 还没被骂够。 他怎么知道的？朱韵收回目光，荒草地里大风滚滚，草肆意摆动，他觉得冷，可他在这儿，他完全不想动。 那天是你吧？ 李寻抽着烟 淡淡地说。 我就站在教室门口，那人走的时候脚步声太大了。 朱韵骤然紧张。比起张小贝的质问和谩骂，李寻轻轻一句话让他紧张到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他靠在掉漆的球门框上低声说， 其实你接张小贝项目的时候我就应该猜到了。 朱韵手指攥紧，一语不发地等着他接下来的话。他完全不想让他知道有人听到了那天的谈话，那种让他难堪的场面看过的人全死光才好。静了许久，李寻轻笑道， 我说公主。 他如履薄冰。李寻蜷起右腿，拿烟的胳膊搭在上面，寒风中调笑， 你拿我当豆腐做的呢。 他转头看见他的发被风吹乱，就像地里的杂草，放肆又无理。他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此时的笑。蓦然，李寻另一条腿蹬了他一脚， 你个傻逼，你在他身上浪费什么时间，闲的，以后我就得给你上把锁拴柱子上，省得你瞎他妈搞心理活动。 他把烟按灭在草地里， 晚上带电脑来基地。 朱韵终于找回语言能力。 干嘛？ 你说干嘛？ 朱韵不说话，李寻十分不环保地将烟头往远处一扔，又指向朱韵。 你不拿电脑来基地，我就去你宿舍里写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能不能干出来。公主殿下。 你能？你他妈什么不能？你上天都能。说完，李寻起身，随手拍拍屁股，往外走。 喂！ 朱韵起身没那么快，又不能放走他，直接拉住他胳膊。他回头，这个角度看他，朱韵脖子都要养折了。 你不用管这个，你专心弄我们的软件。 李寻无奈道：“ 我说。” 你不用说。 朱韵也站起来。他走到李寻身边，凝视着他的眼睛。 李寻，我不是公主。 李寻从没被他这样看着，一时无言。 但我也不是傻逼，咱们等着瞧吧。 夜半时分，朱韵坐在椅子里，面前放着一部手机，他凝神看着他，已经半个小时了。 干啥呀？ 方淑苗在整理材料的间隙去厕所，出来时对朱韵说， 你能给他看出花来？ 朱韵回神，搓搓手，拿起手机往外走。方淑苗问， 哎，干嘛去啊？ 打个电话，很快回来。 他来到宿舍阳台，反手将门关好，然后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响了几声，电话接通。 妈， 朱韵呢？怎么打电话来？干嘛呢？ 你下班了吗？ 下了，有什么事说吧。 朱韵趴在栏杆上，金属的栏杆在夜风中被冻得冰凉。 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。 母亲听到女儿撒娇，笑呵呵道， 妈妈也想你。最近怎么样？快要考试了吧？什么时候放假？ 下周是考试周，考完的话应该很快就放假了。 要好好复习呀。 朱韵沉默了几秒，母亲问， 怎么了？ 没怎么。 那怎么支支吾吾的？ 没。 朱韵欲言又止， 妈妈做老师做了半辈子了，还听不出来你有没有问题？跟妈妈说，到底怎么了？ 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对学生太严了。 他手指挠挠下颌，那里被张小贝的热茶泼过，还有些红。母亲笑了， 严师才出高徒， 你爸以前在校的时候是有名的严格，不然能带出那么好的成绩吗？老师都松松垮垮的，学生怎么能上进呢？ 朱韵翻身背靠在栏杆上，今晚天上还是一颗星星都没有。他静了几秒后说， 妈，我成绩下降得很快。 母亲一顿， 什么？ 我期中的时候全班第四，上次测验掉到第九了。 什么原因？课程难了？ 不是。 那怎么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